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穿越时空，去感受生命的律动， 生命的律动， 去体味那瞬间的心跳。去探悟那人生真谛，穿越午后，带您重现经典，共话美丽的音乐人生。 从古至今，太多的音乐家，但是我相信，当问起很多人最喜欢哪一位作曲家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他，就是莫扎特。那耳边所听到的就是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被称为普鲁士四重奏，这是莫扎特最后的三首四重奏的别名。其实呢，并不是正式的曲名，就是因为这三首四重奏原本都是打算献给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所以呢，也是被人冠上了普鲁士的别名。 莫扎特的这三首四重奏其实是在1789年间完成的，在莫扎特的四重奏的作品当中被认为是仅次于六首海顿四重奏的作品，尤其是因为在曲子当中呢，也是给大提琴那种凸显的地位而受到赞扬。在这三首四重奏当中，之所以会一反四重奏写作的常态，这是因为威廉二世他会演奏大提琴，也不看看作品是送给谁的，当然要投其所好了。特别说到，这是因为要送给威廉二世，因为威廉二世会演奏大提琴，所以莫扎特在他的四重奏的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也是加重了大提琴的演奏。而这套作品正是威廉委托莫扎特来创作的。不过呢，莫扎特所写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当中，也只有这三首是委约创作。可是呢，这套作品虽然命运曲折，但后来威廉二世只付了定金，尾款 却没有付，莫扎特到头来只能收回来自费发行，没有如计划献给国王，但是名字却被大家冠上了在节目最初所告诉你的那个名字。四重奏是莫扎特最后三首四重奏的别名，也就是一个统称来着。那刚才呢，我们所聆听到的是他的倒数第三首四重奏作品575号。那此刻呢，我们来聆听一下，就是他的作品第590号这首四重奏的第一乐章。 莫扎特的他的这样的四重奏，其实在弦乐四重奏当中很少见的，以哪件乐器为主，但是呢他的最后三首都是由大提琴为主，原因刚才也已经说过了。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来聆听大提琴家秦立威他的大提琴的演奏，是我们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爱的爱德华埃尔加他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就真正的以大提琴为主角吧。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再回到这里，一会儿见。

去感受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律动，去体味那瞬间的心跳，去探悟那人生真谛。穿越午后，带您重现经典，共话美丽的音乐人生。 上半时段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莫扎特他的普鲁士四重奏，这是莫扎特最后的三首四重奏的别名，其实呢也是以大提琴为主。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原本是要献给威廉二世这位国王的，威廉二世他是会拉大提琴的，所以呢他就拉大了大提琴在四重奏当中的比重。那下半时段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秦令威，他所演奏的爱德华埃尔加最著名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不同的版本，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他和指挥张毅还有伦敦爱乐乐团合作的版本。 的魅力。今天的下半时段，虽然我们来聆听的是秦立威他来演奏的埃尔加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不过呢，秦立威很多朋友来了解是第一个录制全套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的中国人。在这个大师们都在频频录制小品和歌曲迎合市场的年代，秦立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是一个知难而上的姿态。他说在一个采访当中，他曾经说过，他说中国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独生子女，人人都想拉独奏。而我在英国的学生一上来就告诉我，他们的梦想是考乐团，这样就可以坐在一个大的团体里，听到交响乐立体的声音。其实，在此刻我们来聆听这样音乐的同时，想一想秦立威所说的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对于学习乐器的初衷真的是大不一样吧。 秦林威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乐坛最为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之一，被誉为新一代的马友友。纽约时报曾经评价他的演奏拥有无瑕的音准、钢铁般的技巧和柔美的音色。13岁的时候就获得了中国全国大提琴比赛第一名，1992年获得澳洲全国大提琴比赛第一名，迄今为止他已经包揽了12个国际大赛的第一名以及众多的荣誉。他是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也是被英国 BBC 广播公司誉为新一代艺术家的称号。那1998年呢，他也获得了第11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大提琴的银奖，2002年当选了澳大利亚十大杰出青年。在此刻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的演奏。目前呢，秦林威正在新加坡作为新加坡英语学院的教授。那同时呢，他在中国也同时担任中央音乐学院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那在我们的节目里呢，也特别邀请了他，已经答应我们明年他来中国的时候一定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大提琴音乐。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是这样的，我是王卓，明天永恒的魅力这里继续聆听经典。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